先？ 唔係，其實係咁樣嘅。我咧之前有個 project 喺度做緊嘅，做到現在都仲做緊嘅，其實係啦。咁 唔知嘅。 冇撞過你啊嘛，唔係即係撞過，但係同你講過。其實咧就係、是、想、 啊。我知啊，清場嗰日你都做緊嘅。 係啊。 Oh, okay, 但係嗰日我哋做行動記錄嘅，我哋嗰日冇做訪問嘅，就係想大概記錄翻運動入面一啲嘢啦，咁然之後，因為其實現在呢個情況好得意啊，即係大家和我出咗場之後就 keep 住喺度聚集，同埋日日都喺度行啦、行走啦。咁然之後我哋想記錄一下，同埋想睇下即係因為 好多人嘅感覺，呢、 這 個 哇，拎呢個救護做背景好正。 係啊，即係見到大家喺度行走緊咯。咁所以 係啊， 咁同埋其實我哋本身我哋有一紮問題嘅，那個問題分三。 警察又一齊救喎， 係啊，冇錯，後面仲有警察 一齊訪問埋， 係啊，咁所以但其實我諗有啲問題現在已經唔係好適用噶啦，但係有啲好基本嘅嘢都係想問一下咯，就係咁啊，你可以接受呢個訪問嗬？ 可以， 好啊，阿俊，不如你問啦，你問問啊， 我問啊，我好想問啊，但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嗰啲題目， 你等我， 好，等你， 唔係，其實你唔使等 我，你部電話咧好咩嘅，成日都一下黑一下白一下黑一下白， 其實我已經錄緊噶啦， 我知啊，你剪片我都剪。我剪片啦， 系啊，你可以影 当系相咯，当系相咯。 耶，唔系，你系几时开始占领噶？ 几时开始啊？ 系啊。 九月26。 9月26。 即之前已经开始出嚟噶啦。 哦，你嗰阵时系点解会咁早开始出嚟嘅？ 因为要声援啲学生咯，佢嗰阵百科啊嘛。 26咩啊？22我开始罢课喎。 系啊，但系我嗰阵先得闲啊嘛。 哦，即系 最尾嗰几日先可以出嚟。 佢哋冲入公广嘅时候，你先开始得闲。 之前咯，系啊。 哦 ，OK。咁但系你一般系边区多啊？ 初头都系金，第一个礼拜都喺金钟嘅。 啊。 跟住嗰个礼拜之后开始发生咗一个旺角打人事件啊嘛，都男师大。 哦，10月5日。 系啦，跟住之后 3号 转三号。 三号。 之后我第5号开始就。成日都嚟旺角。 哦，但你嗰陣時嚟，即係你轉嚟旺角，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都係因為佢哋打人。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更加需要一啲人幫手喺旺角。 哦，你係監暴分子嚟嘅。 都可以咁講啊。 OK。 自衛隊咯，自稱。 自衛。咩叫自衛隊？ 狗擦。 係，唔係。 自衛啲人民啊。 你係狗擦嚟嘅。 唔 係， 自稱嘅民間啫。 哦，民間狗擦嚟嘅。 民間。 即係你哋自己本身自己有個 group 嘅。 係啊。 哦，即係你嗰日旺角清場嘅時候，你哋嗰個 group 啲人喺度搬嚟搬去，就運嚟運去都 係。嗰陣其實我班 friend 已經走咗啦，嗰晚已經走咗啦。 哦。 新東街嗰陣已經玩完之後，第二日走咗，咁剩得我一個嘅。 但係你喺旺角。因為其實咧好得意嘅，咁金鐘啲斗賊我知佢做咩啦。 係啊。 旺角啲民間斗賊我唔係好見佢哋出現嘅。你哋平時一般會做咩㗎？喺佔領區入邊？ 巡邏下咁咯。其實都係主要係巡邏下，睇有冇人搞事，有人搞事，有人搞事就過嚟保護啲有需要保護嘅人咁咯。 即係譬如夜晚嗰啲醉咗阿叔嗰啲啊。 初頭都會睇下佢啲，即係發覺其實都冇乜嘢，跟住就冇回事。 哦，即係你哋都係盡下義務，周圍巡下啫。 因為頭嗰幾日比較嚴重啲嘛，有鐵通打人啊，啲人受傷啊，即係嗰陣就覺得需要一啲人出嚟幫手啊，維持嗰個秩序啊。 哦。 但係之後就發覺就少咗好多打人嘅嘢，通常都係普通鬧啊、嗰啲煩啊嗰啲咁嘅嘢。之後所以就唔係咁狗臭咯，之後純粹係純佔領嗰個。 哦，即係就變咗佔領者啦。OK， 咁你一日嚟幾耐啊？ 通常 定係你係24小時都喺度？ 唔係，我淨係瞓一晚咯，通常都係。 瞓一晚，跟住就翻屋企。 翻屋企係。 你屋企好遠。 係，好煩。 係喎。 我屋企係唔覺得。 係咯。你之前有冇試過參與其他抗爭或者運動啊？ 之前啊，冇啊，因為唔喺香港。 哦，你幾時翻嚟㗎？ 我就今年9月先翻嚟㗎。 即係你一翻嚟就爆咗呢單嘢啦！ 係啊，即係之前嗰啲東北嗰啲咧，我都喺 Facebook 睇啊，接住追啊，跟住就冇得參與咯。 但係你有留意嘅， 有睇。 點解嘅？你喺我唔係你 試嘢啊嘛？ 你喺等我諗下先，你喺英國讀書之前，你係喺香港讀書嘅。 係啊，中學啊嘛，中學喺香港讀。 嗰陣時你已經有我產家大嘅而家，嗰陣時你已經有留意緊呢啲嘢。 中學嗰陣。 係啊。 中學嗰陣，我妹出係嗰陣五區公投嗰啲，但 係 嗰陣我唔識嘅，即係我真唔睇嘅。中學嗰陣係，我去咗英國之後，我識嗰個同居嘅朋友， 佢係我嘅政治啟蒙老師，係咁同我講政治嘅。之後我就開始接觸多咗。 但係佢係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 嘅。哦，所以係咁同你講香港啲嘢。哦哦哦，原來係。 幾有趣喎！係喺外國受啟蒙。 係咯。 佢係個建制嘅朋友嚟嘅。 我呢個係藍絲帶嚟嘅。竟然香港藍絲帶啟蒙咗你。 可以講多少少？ 如果佢喺香港，佢會參加過之前反佔中遊行集都先咯。佢話。但佢唔係香港，佢嗰陣都唔係香港。 佢係真心藍絲嚟㗎。 真心藍絲。 咁但係點解你喺佢嘅啟蒙之下，你會變咗黃絲帶咧？ 因為佢同佢辯論咯。 哦，即係你同 我底裏有一個黃絲帶，但係啟蒙咗我之後，我就真係要同佢拗咧。即係我發覺我要 search 多啲嘢，睇多啲咁樣。 哦，原來係咁。 之前一路都冇乜點同有人同我講過啦，即係屋企人會講嘅知嘅。咁我就變咗就好政治。無知嘅啫 嘛，但係反而係佢講啲嘢令到你覺得唔係好對路，所以你就睇多啲。 係啊，就係咁嘅。 相當有趣。咁你屋企人知唔知你出嚟？ 用力知，真係用 力嘅時候。老豆、媽咪都知。 係啊。 支唔支持？ 我唔買佢哋嘅。佢唔支持嘅。初頭我阿媽都支持嘅。 初頭即係掟催淚彈嘅時候。 頭一個月都支持咯，但係佢原來係扮黃牛啊。真的裡面是藍色的， 為什麼的？ 他其實主要擔心我的安全，人身安全。 哦，是啊，但是他，他擔心人身安全，他不想你出來一回事，但他本身對佔領這件事知不知道？ 我媽就覺得 OK 可以做的。 哦，但是就不是你咯。 什麼就不是我？ 即是可以做這件事，但是就不是你 去。就不是我去做。 哦， 因為又怕那些什麼被拘捕、被人打那些東西。 哦， 他們說會整晚睡不著啊那些東西。 哦， 那 你老爸呢？ 我都是這樣，他就說可能這些不適合你做的，你不是這麼老實，你還是這麼老實。 你有沒有跟他們溝通過？ 有啊， 不 是，我父的主張就好像說士兵就上前線辛苦，將軍就在家探查這樣，他的意思，他覺得這件事就不要讓我做。 所以你就覺得你不適合做什麼？ 是啊， 是不是 走啊？我們一路走一路說， 他拍 MV 這樣。 是啊 是 啊， 其實一路行一路看到個狀態都幾好。 是啊，冇錯。我之前有一個， 你朋友仔介唔介意上鏡㗎？你 因為我哋個係 documentary 嚟㗎。 documentary 好 啊。咁我哋記住啊。唔係我介唔介意上鏡意思，我驚影佢嗰時影到你嘅。 啱啱冇影到 你嘅。 剪咗佢咯，唔緊要。 係啊係啊。 哦好啦。 OK， 預咗。非常非常。好啦，行啦，你哋 keep 住行得噶啦。 好啊。咁你覺得我等緊佢哋啊？ 我嚟嘅喎。 你哋可以右手邊行。 但你有同佢哋溝通過嘅？ 有。 有冇說服佢哋啊？有冇嘗試曬說服佢哋啊？ 有梗係有啦咁。咁就算我啲嘗試同佢講話得噶啦，我。不會被人打咁傷嘅，有頭盔執嘅咁樣。 哦，咁佢哋都冇宵禁嗰啲嘢。 宵禁。 即係唔會夜晚禁止你出街嘅。 係啦，唔會咯，唔會對住我宵禁。 OK， 而且喺度做 effect 咯。係 啊。 煙霧效果。 鬼仔。朦朧啲。嗰邊啊？啊。 OK。Colin 咩？你唔會 keep quiet 咯？咁，你喺個運動入邊有冇學到啲咩啊？ 學到啲咩啊？ 扎耳啦，扎足啊，打人啊，制服啊。制服。制服人。 咁學到啲咩？咁有嘅大把嘢啦，即係好簡單說服嘅技巧嗰啲咁嘢咯。 說服啲醉酒阿伯。 唔係啊，屋企人啊。 哦 ，OK。 即係因為基本上有啲熱事之後。經常都接觸一些不同意見的人，跟住你要跟他講你的立場，點解嘅呢啲嘢，全部都要啲説話技巧嘅。咁同埋每一晚落嚟咧，咁啊成日都有機會聽到人嚟演説啦，就可以學到一下一啲好簡單説話技巧嗰類咯。 但係你有冇識過一啲係喺運動以外嘅，即係完全唔理呢單嘢嘅？ 喺呢度識啊？ 唔係，平時生活入邊，即係完全冷感嘅呢啲嘢係。 如果冷感的話，通常都不會咁講，所以都不知道是不是冷感。 哦，即係你本身跟他溝通的時候，就已經不會講呢啲嘢啦。 係，即係應該不會就咁提出咯。 但你有冇試過有一些本身是政治冷感，但係因為你成日在他耳仔邊講呢啲嘢講多了，所以他反而會留意多嘢。即係你有冇有啟蒙過人哋啊？ 我有冇有啟蒙過人？係 啊。 我就不知道呢個有。你有冇？ 我啊， 你成日，你有啟蒙人噶？ 係啊， 我成日都噏噶嘛，因為成日都逼識逼身邊啲人聽，係咯，可能係佢覺得我唔對路，佢就變藍絲咯。 點解？ 即係點啊？我唔明你想講咩。 冇啊， 你即係我俾你群體模 糊， 係 咪啊？唔 係 嘅，其實 唔係啊。其實我只係憑住我方良心去做嘢。咁我咩覺得啱咩嘅錯咪去做咯。 得啦，唔係問你，行開。好， 跟住我幫你剪咗佢啦。 OK， 好。咁你有冇喺運動入邊學到啲咩？識到啲咩 friend 啊？ 識啲咩 friend 啊？ 我啲 friend 唔見曬喎。 喺前面。 哦。 係啊，佢哋識咩 friend 嘅話？有啊，好多朋友，有啲一啲化驗師啊，一啲 IT 嘅人啊。 化驗師？ 基本上各人各業都有嘅 ，X-ray 嗰啲又有啊，廢青我主要都係。 係，廢青一般都比較多嘅，化驗師就少。 對唔住，我都係廢青嚟嘅。 係咯，我哋呢一我哋依都係廢青嚟嘅。 冇錯。 但係嗱，即係廢青。現在好得意啦！現在嘅情況係佔領區就清咗啦，咁但係現在大家就繼續。 有樣嘢，我識嗰個的士佬，我識個的士佬咧，佢係冇腳嘅，冇腳。 的士佬冇腳， 即係傷殘，佢係我睇電視睇過喎。 你見佢啊？ 咁我點樣？ 咁有一日咧，我就同佢坐咗喺恆生門口啦，過夜嘅。 哦。 跟住，因為恆生嗰啲隔咧好細格嘅嘛，知唔知啦？近窗邊嗰啲咧。咁佢輪椅咁推過嚟，即係問我可唔可以坐隔離。因為嗰個狗世界啱啱用多兩條友，跟住嗰一晚我同佢一齊坐喺度傾偈啊咁樣。跟住佢攞咗個碟出嚟，因為嗰陣咧啱啱開始咗有 birthday song 依樣嘢。跟住咧我就話：咦，你可以吹首 birthday song 嚟聽下喎。佢口風琴就吹咗。跟住我攞咗我一個木碟出嚟，唔知有冇見過啦。之後同佢合奏咗咯。 咁開心。 佢個樣好冧啊！ 係咪？ 係啊！ 我覺得 好無奈， 我覺得同的士司機合奏生日歌好開心啊！成件事我哋行啦，唔好突出嚟帶隊。 哦。 呢個時候落單係比較危險嘅。 喂，其實我哋呢個訪問方式好適合救護 喎。係啊。呢個場呢個 background 係咪好正啊？ 好正。好有 feel 喎。 咁咧，嗱，唔係，即係好得意啦！嗱，現在佔領區清咗啦，咁大家就轉咗一種模式啦。呢個係咩嚟㗎？ 呢個就係個鼻帶咯。 可以吹啊！佢點樣控制音量啊？ 用個口。 真㗎？即係你用唔同嘅口型，佢就可以吹到唔同嘅音出嚟。 基本上係用你裏邊嘅喉嚨嘅，好似唱歌咁咯，即係其實好難講嘅，好複雜㗎。 呢個世界好神奇， 係。呢個係唔係就咁操作嘅？係多方面操作嘅。你鼻腔開定閂啊，條脷嘅位置啊，個嘴型啊， 哦， 跟住喉嚨嗰個聲帶固定又啊，全部都影響到。 咁你佔領嘅時候，一路攞呢個喺度同你 jam 歌啦。 我就係同佢哋有 jam 歌。 哇，幾開心啊！呢度係咩街啊？呢度？ 呢度係 邊度咩街？ 金雞嗰條街。 金雞廣場。 哦，過多條街就潮聯嗰度。 係啊，過一條街又去到金雞嗰個潮聯站。咁我仲未問多條問題出嚟。 係 即係嗱，而家大家轉咗個形式啦。 冇錯冇錯。 即係咁樣喺度救護啦。你覺得如果照咁樣發展落去，你覺得呢樣嘢仲可以點樣發展得好啲，或者你有冇其他唔同期望或者想像 咧？我覺得而家救護嗰個效果就其實都我覺得有限嘅。 嗯。 不過叫做可以睇得出有啲人就算冇佔領區都照樣出嚟咯。即係依件事唔係就咁俾人哋話收翻個旺角就可以解決到。咁之後變成點咧？我就真係唔敢講，都唔知 道。即係你有一啲你而家見到有啲係你以前佔領區嘅時候見過。 有都有啊，有係啦。以前佔領區就好似以前佔領區啲朋友， 但我喺旺角冇見過你咯，除咗清場嗰陣。 清場嗰陣咯。 係啊。哦，好咯。咁嗱，現在嗱，因為我哋一路從佔領開始到現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 佢哋嗰度，我哋stop喺度啊，stop喺度。 嗰啲藍絲啊，或者係唔同嘅人喺度挑戰緊呢個運動啦。咁即係譬如有啲人話有外國勢力咁啊，你點睇呢樣嘢？ 外國勢力？ 啊。外國勢力。 我覺得外國勢力係非常 啲無愧嗰啲，即係因為依、這個依樣嘢通常係政府講嘅，係 啊， 跟住政府就係一個招怎揾一個理由咯，我覺得係。 即係你覺得純粹講笑？ 純粹係一個理由話要維持嗰個國家嘅點講咧穩定啊嘛，佢咁講，佢就話外國分化香港咯。不過之前好似係葉劉淑儀話。佔領區嗰啲水啊，都係我國力資助嘅。係， 咁鳩鳩話知都 係。鳩鳩話知，係佢哋咁講咯。係 啊。 我就覺得佢哋好睇唔起香港人咯，即係香港人連呢啲都負擔唔起。 咁嗱，即係譬如特別你喺旺角，你應該有聽好多啦。你覺得嗱，有啲人話佔領會令到周圍啲小鋪因為咁樣而失落啦，點睇呢樣嘢？ 我就覺得其實因為其實呢個運動咧都有帶出一個文化，就係、是、大家抵制一啲建制或者連鎖嘅商店嘅，咁就多啲關注小店咯。其實反而係我覺得帶起咗關心小店嘅呢個習俗啦，即係個習慣啦。 但係如果現在鳩烏咁樣咧，鳩烏搞到人哋收曬鋪嘅喎，而家係。 咁而家都夜啫。 再早啲出現嘅時候，嗰啲金鋪嗰啲會拉閘噶嘛。 哦。其實我覺得金鋪依集團就其實唔會太受到影響嘅，一嚟佢太大集團啦，咁二嚟我其實啲小心眼咁講嘅咧都係其實我覺得依啲唔應該喺香港存在嘅，太多金鋪啊始終。 即係你嗰啲金鋪執到佢就由佢啦咁樣。 係由佢執佢啦，如果係嘅話。 OK。 雖然 in fact 佢哋影響唔到我，出去唔著。 Okay.但係嗱，即係譬如有啲人都會講啦，現在行出嚟呢一堆人啊，香港依然係屬於少數啦。 係啊。 你點樣睇呢樣嘢？特別而家鳩烏，我覺得幾百個人啫嘛。 係啊，因為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生活比較忙碌嘅，咁就可能佢真係想支持件事，但係都唔係好得閒啦。 哦。即係你覺得少人都 OK 嘅。 少人都 OK， 係啊，日日出嚟嘅人係少過正常嘅。不過大家睇到九二八嗰日咧，出嚟嘅人非常之多嘅。所以支持真空都冇選呢樣嘢嘅人唔會太少，我覺得。 但係你本身係啲乜嘢令你行出？即係你本身對呢個運動好期望，你真係覺得我要爭取爭普選定係純粹因為覺得俾人炸完之後要譴責暴力，所以行出？ 我唔係因為炸完，我本身係我覺得香港嗰個體制係應該作出一啲改變啦，改善嘅位置，因為而家暫時嘅體制係保障唔到我哋個。本土人的利益咯， 即係你講香港， 冇錯，本土係 點解嘅？ 點解啊？咁其實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啲即係東北又好啊，香港資源俾人哋攬曬啊，或者一地產霸權啊，樣樣嘢都已經好影響民生嘅。其實 你覺得普選可以解決到呢啲民生問題？ 普選未必可以解決到，但係。而家今次個行動係代表到年輕人係覺得一個必要走翻出嚟同大家講，我哋要一個政治話語權。而 政治話語權呢個詞好。繼續。繼續。 但你明噶嘛？咁 先。好明。係 啦，就要話事，我哋要。 O、okay. K。 我哋唔要俾其他人話事。 哦，但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呢一次運動之後，真係多人覺醒咗咧 ？So called 覺醒咗。 覺醒啊！你覺醒係咩意思啊？ 即係多咗人關注呢啲嘢，或者可能多咗人覺得民主好重要。 咁點都會多人關注政治嘅嘢嘅。咁覺得民主重唔重要？呢個就好個人睇法嚟嘅。我就未必知道。 你覺得咧？你覺得民主重要？ 即係我覺得個成個社會多討論咯。咁可以好國際一方嘅，我就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但係你覺得，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呢種覺醒對於香港嚟講，可能係 好事？ 令到你覺得好事嚟嘅？ 梗係好事啦。 邊一方面先？ 即係大家會諗下，大家可能想要個一個咩社會咁咯，即係類似一樣嘢。 多咗啲討論係好事。 係啊，多啲討論係好事啊，好過冷淡咯。 如果嗱，譬如今次真係成功攞到。公民提名啦，咁你會唔會覺得我哋以後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啦？你會唔會覺得立法會又得甚至乎特首嘅人選，或者立法會入邊議席嘅分配會因此有改變？ 暫時，因為我哋嘅 focus 嘅 target 咧喺 喺補選個特首度嘅，咁就係冇其實有提過立法會，但係好似唔係 main target 咧。其實講真的，我哋連依、這個而家暫時依個運動有冇成果都未知道，其實好難講一樣嘢嘅。不過我個人嚟講，我就覺得改變立法會依、這個 system 依、這個功能組別依樣嘢係首要嘅條件，成個運動需要條件。因為立法會佢個權力係基本上係可以要挟到依個特首，因為佢有一個彈劾權喺度嘅。咁當我哋個立法會係全面直選嘅話，佢哋有一部分嘅民意授權。咁即使我哋嘅特首唔係我哋民意授權，都可以藉著呢個立法會幫我哋推翻一個唔聽我哋即係唔聽民意嘅一個特首啦。咁依個威脅性係可以令到佢接觸咗出一啲聆聽咯，民意嘅聆聽。 所以嗰日喺龍和道嘅時候，你係有認真諗過衝入去？ 冇錯，係啊。 你覺得入到去，即係譬如有一班人佔領咗啦，係可以令到呢樣嘢有改變？ 都係咁講嘅， 威脅到真 實。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行動嘅升級啫。 行動升級。 係啊，因為你佔領咗一個政府重要機關啊嘛。 但係立法會唔算係政府機關嚟。 咁 佢頂多係個立法機關咯。 係啊，但係 你覺得係重要嘅？ 我覺得對個運作都重要嘅。 哦，咁嗱，即係譬如現在運動再咁樣落去啦，你覺得仲有冇升級嘅可能性？ 有升級嘅可能啊？係 啊。 有啊，你見啲人死心不息咁樣一鳩，就一定會再做啲嘢嘅。 即係你覺得佢哋依然會有諗過去升級嘅？ 係啦。咁可能會。可能過咗一兩個月，咁就可能潛伏一排，可能冇人再鳩烏啦。但係佢可能去到下年某一啲時節啊，就會有啲人再翻出嚟，因為個問題係未得到解決嘅。 你會唔會覺得我哋現在如果真係要再升級嘅話，我哋一定要有武裝先可以解決到呢樣嘢？ 有冇武裝啊？ 係啊， 武裝就 即係要盾牌。 啊，盾牌其實都唔係武裝嘅，其實。 類似啊，嗰啲叫 防具啊， 佢哋叫係咯防具。 咁我覺得其實基本上而家都需要防具嘅，因為前線嘅人咧，示威者就太容易受傷啦，呢個情況下，淨係俾人打。咁我覺得有防具係絕對唔過分嘅一件事，都好和理非嘅一件事。係啊，但係我識香港人都好似唔係好支持防具呢樣嘢。 你覺得點㗎？ 佢中意穿羽毛多啲。 你覺得點㗎？ 可能覺得攞住個盾牌好似負好大責任，可能係嘛？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因為 你了解唔到嘅， 我都了解唔到。 你覺得係需要呢樣嘢？ 啊，同埋呢樣嘢好主要係據我所知，就警方不斷拉一啲做盾嘅人嘅，或者掟咗盾嘅人嘅。咁唔係拉如果就係佢發現一批盾喺度，佢就問邊個負責。咁如果冇人認咧，佢就攞走咗佢。如果佢哋如果有人認咗咧，就話懷疑佢盜竊啊，或者佢揾個罪名告佢啊。咁令依個係恐嚇咗好多人，唔好去整盾呢啲嘢咁嘅。 係用盜竊罪嚟。 係啊係啊。之前有啲人問，唔知佢金鐘，跟住話佢盜竊啊嘛，跟住拉咗翻去啊嘛。 黐 線。係啊，寫文連有三個都係俾人拉咗。 技術嘅屈你大把，罪名屈到你。 係係，佢係差佬嚟噶嘛。 即係由此可見咧，盾其實係有用嘅，因為警方要針對拉呢啲嘢，其實佢哋係好有用嘅喺前線嘅話。 咁但係嗱，即係譬如有啲人講民主係要多數服從少數啦。 嗯。 咁但係少數服從多數，對唔住。民主是要少數服從多數， 我都成日聽機人， 係啊， 但好順意喎。 但係咧，多數咧又要尊重少數喎。你點樣睇呢一句嘢？ 呢句嘢啊， 即係你覺得民主係咪一定要少數服從多數？ 但體上都係要嘅，但係少數嘅意見都要聆聽咯。呢個因為政治就係要 balance 翻兩邊嘅嘢嚟嘅。 但係有冇話其實係點去聆聽佢哋啊？ 點去聆聽啊？ 係，好似話 至少話佢聽嗰啲意見，之後做一啲反應出嚟咯。至少係，即係你唔可以冇反應咯。 即係唔可以無視嗰小部分嘅意見。 係啊。 所以你覺得多數人有時候都係需要做出妥協。 一定程度嘅妥協咯，一定程度。 嗱，即係譬如好簡單啦，你一直喺旺角手開。 係啊係啊。 你知道旺角分好多卷噶嘛？ 係啊。 你平時手開邊卷啊？ 手開邊卷啊？ 係啊。你手邊卷啊？ 咁私人嘅問題， 問一下，即係我話俾你知，我手亞蘭嘅喺學院隔離， 我手砵蘭街嘅， 砵蘭街，你係 有得手喺嗰度， 隔離做生意嗰啲嚟嘅，係幫襯，幫襯， 保護嗰度嘅， 唔係咪開檔噶， 保護嗰度嘅地頭， 哦 ，OK， 唔係你唔想，但我可以唔使理我， 哦 ，OK， 我純粹好奇問，因為我真係未做過你， 哦， 極好奇，我。已經是中間的頭尾花生我都吃盡了但我未見過你 哇周圍蟹其實我 是 啊即是去下你那些在交營 我是在交 圖書館那樣周圍走一走 即是我們沒有緣分 這樣做都入埋都試一次嘅，有一次撞到。咩、啊？你帶去讀書嗰次咯，就係。 係喎，係喎。 你帶去讀書嗰次。 哦，我以為你得閒先嚟行。O K。 都唔係嘅。 嗱，即係譬如嗱，同埋因為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人講，就係想香港同內地可以脱歐噶嘛。嗯、即係佢哋而家為咗爭取普選，就因為驚同內地一樣啫嘛。你覺得香港同內地脱歐嘅可能性有幾大？ 可能性有幾大？就好當然好睇大家嘅決心啦。有幾多人想脱離？咁越多人支持呢個運動咧，基本上可能性係越大嘅。但如果我哋大部分人都冇乜反應嘅話，就好可能隔咗一排就冇件事啦，跟住就好快俾人換曬血啦。香港， 你覺得有可能脱歐嘅？ 等陣先，好啊。 好啊 我哋其實問到尾聲噶啦，都 係咯，我哋都差唔多。你有冇其實冇乜特別嘢噶啦？ 嗯，好啊。 係啊，你仲有啲咩嘢想講啊？ 我啊，大家夠 happy 啲啊！ 哦 ，OK， 就係咁。 冇錯係。 好啦。 係咯。咁你點啊？你而家？ 我哋而家唔係我哋而家等人啫，但你嗱、因為其實咁樣嘅，我哋呢個 documentaries 嚟嘅，我哋之後可能會剪完之後會做放映嘅，你介唔介意出樣先？ 哦，唔介意，邊度放映啊？網上放映嗰啲咁樣？ 應該唔擺上 YouTube 啊，擺喺社區嗰啲咯。 OK， 好，冇問題。 好啦，你有咩問題再揾翻我啦。 好啊，好啊。 留我哋電話俾你啦，反正你都有我電話噶啦。 有。 係咯，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你可以離去啦。 好啦，好啦。維 安啊 ，Rishi， 拜拜。 你安啊。 OK， 好啦，拜拜。 變咗呢啲題目係 冇㗎，我自己調㗎。